据南朝鲜媒体2月8号报道，南朝鲜空军以什么应对宇宙威胁为名，策划参加由美国战略司令部主管的核战争演习。有一个承担核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等核战略武器运用和监视太空任务的美国战略司令部的高层人物不久前访问南朝鲜，就旨在把宇宙用作核战场的问题进行了密谋。据此，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计划向美国战略司令部派遣一名军官，而在下半期参加美帝侵略军进行的核战争演习。为此，将有为空军的宇宙情报状况师要员投入。他们从美国战略司令部那里实时收到有关宇宙的情报，并发送给南朝鲜各机关。另外，据南朝鲜网报《真实道》报道，南朝鲜的江町村会抵制修建济州军事基地和实现岛屿和平的范道民对策委员会，抵制修建济州海军基地的全国对策会议2月7号在济州海军基地正门前举行记者会，表示抗议当局部署美帝侵略军的最新型隐形驱逐舰。